难免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 心若倒悬，仍敢写定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尽管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留马眼边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从黎明，他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周周。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十四点钟，那么周周将会在今天的十四点到十七点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。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节日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要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希望今天的你不仅能够收获快乐，同样能够收获跟家人团聚的温馨，以及阖家团圆给你带来的温暖。 情爱情转了对象，